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一篇，山蜃楼，第八集。 哎，如果真有钱，我去捡，那也是人之常情啊。干爷不是说过吗？老天白送的钱你得收着，不然以后财神爷见了你就会绕道走，再也不送钱给你用了。哼！ 鸡同鸭讲，分明是扯开话题。韦彪面色一沉，正想说什么，邝美莹叫他：“ 韦彪，人家不想说就算了，你别老跟江恋过不去。” 声音不大，还透着几分娇怯和中气不足，韦彪却如奉佛旨轮音，回过头时不加遮掩的小心关切：“ 美莹，你怎么下来了？是不是我吵着你睡觉了？ 都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 邝美莹向屋内走了两步，像是故意要和他作对，楼下传来大爆油锅的声音，应该是在炒腊肉，香气直窜上二楼，仿佛在说着有什么玩的，老嘎还在炒菜吃饭呢。不过韦彪素来对他言听计从，下意识抬脚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停下：“ 啊，你不走？ 我跟江林说会话。” 韦彪面色有点难看，又不好意思舔着脸也留下，只得甩门出去。不过江恋怀疑他根本没走远。邝美莹走到桌边，先看到江恋脖子上的伤口，眉头蹙成了尖。“ 没事吧？”“ 哎，算不上事儿。”“ 真是摔的。”“ 怎么着，还能有人打我？”“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没指望，江恋，要么就算了，我看我也……” 江恋扑的笑了出来，他这一笑，邝美莹的眼珠子真下来了。“ 我说的是真的，你还笑？” 江恋伸出手抽了张纸巾递给他：“ 嗯，把眼泪擦干净，就算你对我没信心，对干爷总得有信心吧。干爷106岁了，走过那么多路桥，他认为有门的事儿，怎么着，你觉得他是逗你呢？” 这一句直打靶心，胜过无数宽慰。邝美莹一愣，脸色平复了不少。“ 好了，别胡思乱想了，你身体不好，赶紧回去休息吧。哎，还有，没事别跟我独处，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心眼小乱飞醋，从小到大不知道往我饭里吐了多少口水，你好意思吗？你喜欢个人温温吞吞的不挑明，给我的人生增添了多少坎坷。”“ 你别乱讲。” 江恋眼神示意了一下门外。邝美莹忍不住笑了起来，旋即脸上绯红，她转身欲走，忽然想到了什么：“ 哎，那明天我还是过来给你打下手。”“ 嗯。” 江恋点了点头。被两人这么一搅，江恋也懒得再腾化那条链子上的横纹了，他拿着腾好的两张上了阳台，被椅拦住，跨坐到吱呀声响的木栏杆上，本想低头往下吹一记口哨，忽然想起来当地寨子里的住民很忌讳这个，他们认为夜半吹口哨会招来黑暗中的恶鬼，于是咳了几下。老嘎正在盛菜，闻声抬头：“ 烈小爷，一边睡下来。”“ 有两张图，看走笔的纹路像是符，你给看看。” 江恋扬了扬手中的纸。老嘎是个挪面师，湘西有着独特的文化沉积，认为万物皆有神灵，人当然是不能和神灵对话的，只有戴上巫挪面具才能和这些神秘力量沟通。现今虽然不信这个了，但傩戏作为一种民俗文化遗产依然有传承。傩面师就是用刀斧刨凿雕刻琢磨各种巫挪面具的，与一些符样手诀等也颇为熟悉。 老嘎头也不抬地说： 好，你送下来。 江炼伸手在栏柱上摸索了一会儿，从高处的摁钉上解下绳子，一路缓放，檐顶上慢悠悠掉下一个小竹篮来，里头有几颗用来压分量的小石子。江炼把两张纸放了进去，拿小石子压好，又一路往下放到地上。火塘里的柴火还没灭，老嘎从篮子里把纸拿过来，就着锅底的光细看。江炼低头看着老嘎，目光不觉地就移向他的身后，那里有个约摸半米高的大长木架子，架子上搁着老嘎的棺材，大概是怕雨淋，拿破麻席子、塑料布以及麻袋盖了一层又一层。刚来那天，江炼就注意到这口棺材了，还问起过。老嘎回答说，是山里人的习惯，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先给预备上，还说反正人人都会有这么一天，都会有这么一口。江炼每天就看着老嘎在这口棺材前头炒菜、做饭、剁猪食，拿钉凿雕刻面目狰狞的乌挪面具，看多了觉得生死这回事儿都稀疏平常。过了一会儿，老嘎抬起头冲他摇了摇， 哎呀，太高深了，不认得，还要吗？ 江炼摇了摇头，食物就在桌上，拿相机拍张高清的，比藤画的要精准多了。于是老嘎把纸填到了铁锅底下，看着纸边渐渐蜷曲发黄，烧起的那一刹那，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很快抽出来，拿手将火头打灭。再抬头时，还是那副了无生气的调调。 明天有人请我吃饭，那儿有懂行的，我拿过去帮你问问。 柳冠国一大早就来到了县里最大的茂源饭店，从门口的签到安排、大厅的服务人手到包间的布置、厨房的菜蔬，事无巨细，一一确认。10点过，沈万谷几个到岗，柳冠国按照孟劲松圈化好的区域分派任务，沈万谷和沈邦做接待处，秋冻站大厅，刘胜负责楼梯。楼梯通往大佬的包间，闲人非请，不得擅入。时间宽裕，正好八卦。沈万谷拽着柳冠国不让走，刘胜也凑上来向柳冠国打听： 昨晚真起阴凉了，靠，你不通知我去看，我爷到我爷的恩赐房都没见过这种稀罕呢。 哎，听说大佬的眼睛被山参楼的光给灼伤了。 那可不，山参楼那光你又不是不知道，嗖嗖的，歘歘的。 我是不知道呀，没听说过山参楼的光还带音效啊。 所以我常说，不要羡慕大佬过着奢华的生活，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越高待遇越大危险。我们之所以能生活顺遂，那是因为大佬把黑暗挡在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看似风光，其实啊压力很大。 哎，刘哥，你再给透点料。 哎，只有大佬看见了，孟助理说过一阵子会出通告，你想看到时候看官方的。 刘哥，你这两天有点抖啊，拿腔作调的还官方，做人能不能朴实点？你看我今天大料在手上，我膨胀了吗？嚣张了吗？忘形了吗？ 一席话成功地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自己身上，沈邦洋洋得意，还屈起指头装腔作势地弹了弹衣服前襟。 你有料？ 我妹子在南京上大学，你又不是不知道。 有关系吗？ 哎呀，赶紧的，有料放料，唧唧歪歪半天扯什么南京北京，没放出一个正经屁。 我给你们提醒一下啊，南京距离哪儿近？安徽。安徽有什么？山桂斋。我们昨天一直被什么问题困扰啊？对了，那就是大佬为什么来湘西。 几个人中，秋冻话最少，脑子却最快，立马理出了头绪。沈邦的妹子在南京读书，离着山桂斋不远， 而山贵斋的门户是对所有山户敞开的，也就是说他去那里走动频繁，有很多机会能听到第一手消息。秋冬脱口说了句， 他听到什么了？ 打动这脑子杠杠的。哎，我跟你们说啊，昨晚上我就去问他了，他也不知道大佬为什么会来湘西，但他听过一个事儿，没准儿两者之间有关联。哎，当然了，只是猜测，也不一定啊。 哎呦，能不能说重点？ 这不正要说吗？说是上两个月，水鬼去了山鬼斋。 水鬼？ 这话一出口，每个人脸上最先浮现出的不是惊讶，反以困惑居多。刘胜甚至没反应过来，柳冠国也有点发愣。水鬼倒是听说过，这世上有山有水，既然有山鬼，那有水鬼也不稀奇啊。据说水鬼是沿大江大河居住的一群人，和山鬼一样，其中的少部分人天赋异禀，与水同脉同息，可以在水底呼吸。柳冠国曾经一度怀疑《水浒传》里那个可以在水底浮七天七夜的浪里白条张顺就是化名出来混江湖的水鬼的扛把子。没错，化名，因为水鬼极其隐秘，山鬼也算低调了，但和水鬼一比就成了骚包。单看今天这阵仗就知道了，那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广交朋友，不像水鬼，人家关起门来只和自己玩。所以外界几乎没有水鬼的传闻，就连山鬼里都有好多人根本不相信水鬼真的存在。沈万古第一个反应过来，双眼放光， 水鬼，我操，听说他们个个长得很难看，全身浮肿，肤色惨白惨白的。 是吗？ 你想啊，天天在水里泡能不肿？ 哦，哎，那他们靠什么生活呀？ 抓鱼吧，八成是搞水产的，挺穷。 说完这话，沈邦的鼻翼夸张的吸动两下，似乎真有水星穷酸气扑面而来。 哎，不是，应该是水里能淘金吧？听说早些年金沙江边都是淘金客。 金沙还没米粒呢，能有多少钱？我就算他有个金矿，1:77，谁赢？ 几人互相对视，均油然而生无上之自豪感，就跟那77个山矿是掖在他们枕头底下似的。只有秋冻没参与这调侃，他眉头微皱，喃喃说了句， 他们怎么来的？不是说山水不相逢吗？ 按理说山连着水，水接着山，山水有相逢是再自然不过了。但山鬼这头但凡说起水鬼来，必然会提到一句山水不相逢。原因不明，似乎两家都认为老死不相往来最好，一旦往来准没好事儿。沈邦也说不清楚，含糊其辞又大肆渲染， 这哪能知道啊，我妹子也就听到点边角料，说是水鬼家来了两个人，一个老太婆，还有个不男不女在我边的，俩人都全身浮肿，脸色惨白，进山贵斋的时候啊，全身上下还在滴里答啦的往下滴水。 我去，太有画面感了，听起来跟池塘里的死人炸了尸出水似的。然后呢？ 没然后了啊。然后你就要问大佬了，不过据我推测吧，他们可能是来借钱的，因为穷嘛。 11点过，客人陆续到达，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穷富美丑，那真是跨度巨大，连饭店经理都跑过来跟接待台的二婶咬耳朵。 哎，你们家这些亲戚还真是什么样的都有。 沈万古还没来得及答话，手机屏上跳出一条群消息，刘胜发的，迫切之意直欲突破屏幕。 快快快，要看大佬的后门。 沈万古拔腿就跑，沈邦迟了一步，又不敢让接待台放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背影，抓心挠肝。运气不赖，沈万古拐过墙角时正赶上孟千姿一脚跨进门去，惊鸿一瞥， 许是察觉近侧有人，孟千姿还朝沈万古的方向偏了一下头。沈万古只看见他一身都是黑，里头紧身，外头风衣，中筒马靴，一头波浪长发。沈万古当然不知道那是新慈早上拿卷发棒现卷的，说是为了增加气场。侧头时，许是黑色眼罩映衬，那一张脸精致与汗力并举，脖子上一根极细的绞丝贴颈项圈，上头骑一只硕大的老银蜘蛛，那蜘蛛极为逼真，肚腹是一块上好的老南红，不足根根八张，就跟趴在他颈上吸他的血似的。回到接待台，沈邦极不可耐。 哎，怎么样，看到了？ 跟我想的一样一样的，没丢我的人。 沈万古握住沈邦的手，激动地往死里攥。沈万古自己样貌稀疏平常，三十刚过，头发就脱得遮不住脑袋了，对孟千姿的要求倒还挺高，觉得孟千姿但凡有一处不到位，那都是不可原谅。沈邦与有容焉，用力回握。 我早说了，大佬要是不行，祖宗奶奶都不会答应的。 两人正忘情，不远处一声咳嗽，啊，来客了。二审瞬间正常。沈万古咳嗽着拿过边上的签到簿，沈邦清着嗓子捧起平板电脑，抬头一看，还排了俩人。打头的那个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穿干净笔挺的蓝布褂子，斜背着洗得泛白的绿军包，正往前递请帖。 八行寨马二嘎。 沈万古验了帖子，为表礼貌站起身子，双手奉还，满脸堆笑的往里请。 直走右转进大厅就是，按号入座就行。 好嘞。 说完转向下一个，这人约摸四五十岁年纪，一头糟糟卷发，还架了副黑框眼镜，喜笑颜开的往前递请帖。 陈字头的李长年。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